各位同学晚上好，我们今天讲这个，还是接着上次讲第五个故事啊。第五个故事很怎么说啊？其实是本章节的重点，非常非常重要。他这讲的是整个修行大乘佛法的法门啊，佛教的基本精神啊，就是修大乘佛法基本精神。我们再试着复习一下啊，用一个比较就是怎么说啊，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不要讲这么细的细节的讲概念的复习啊。你看啊，它其实大乘佛法很重要一件事情啊，这是大乘，你要有两个步骤。它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妄的世界里面啊，但是我们误以为真实。所以第一步啊，它告诉你什么都别管，你要先了解事实的真相。哦，你其他修了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没有用，如果你事实的真相没有搞清楚，你就是在盲修瞎练。所以呢，第一步他先告诉你，我们要从在这个虚妄的世界里面啊，你要先在虚妄的世界里面随顺佛性，要看到真实性。所以你要先从假要入空。我今天讲的这一段很重要啊，你们到时候也可以记一下，或者说是回去多听两遍。所以你要从假入空。你要先知道所有东西原来搞了半天是虚妄的，原来我们是在梦境之中。你要先把这个基本概念搞清楚了，证悟了，开悟了，觉悟了之后，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在修行，或者我们在讲说你有能力去行菩萨道。所以你看第一步是什么？要从假要入空。这是什么经在讲？各位同学，这就是我们禅宗的经在讲的，比较重要的经典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讲的楞严经啊，金刚经其实也在讲这个空性，但是没有讲的这么深刻。楞严经就是把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或者我们在讲的所有的这个佛法，它所讲的这个真实性，把它讲出来了。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讲出来了。所以你第一步，你要先你修行大乘佛法第一步你要先开悟，你没有开悟，其他所有的东西就是刚刚所讲的是盲修瞎练啊。所以第一步你要先从假入空。那之后呢，你说哇哦，我在楞严经上面看到哦，我们讲这个楞严经记不记这个维摩诘经上是讲的，他说你要入空，你其实有步骤的哦。你第一个是不是要先要把我想给断，是不是要知道说哦，其实啊，我们这个五蕴和合的身心后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，要先把我对于我的那个执着要先放掉啊，要先断我想。再来呢，你要断法想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，虽然你已经没有那个对于我啊以我为中心那个执着了，你不再造业了，但是你认为这外面的一切还是真实的哦，你虽然没有要分别这兔毛羊毛狗毛什么毛，要把毛带回家，但是呢你还是以为外面有兔毛羊毛狗毛牛毛，你还在分别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有法想。那你要做的什么呢？把法想给断了。好啦，法想给断了，那不是全断了吗？哇，法想给断的是什么情况？就是你虽然看到前面有各种的毛，但是你知道那个毛其实是幻影，不是真实的，所以你也不再起分别了，因为你知道根本是假的，就是你已经知道自己根本是在梦境当中，就会说你已经从梦境里面醒来了。如果你再进去，你也知道它是一个梦境。你从 VR 里面觉醒，你知道根本自己置身在 VR 里面，那这个时候你觉悟咯啊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中间还漏了一个，你要把我想给断了，把法想也断了，最后一个要断什么？要把我想法想都断掉的那个想法也要断掉，也就是要把我想法想都空掉的那个空也要断掉，断我想，断法想，断空想，你连空都不执着了。那这个时候你 真的的的确确知道这个是万法是无生的。当你还执着在空里面的时候，那你还有一法可执啊。那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明心见性。那么你把空也给放掉的时候，你这时候明心见性了。就是你前面虽然还见到各种不各各种好像毛的样子，但你知道它是影子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你觉悟了，你开悟了，觉悟了。证得空性了，你明心见性了，那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说你是法身菩萨，也可以说你呀，成佛了。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佛啊，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圆证，就是这个时候啊，你已经从梦境里面醒来了，你分证，就你看到是初二的月光，你还没有看到十五的月光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先啊，从楞严经去证空性觉悟，所以说开悟在楞严嘛。你要先开悟啊，之后呢，你再从空要出假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不能够说啊，我从 K 吃火的 KTV 里面逃出去了，我就在那个草原上面待在那儿不动，不行啊。你要知道这个草原啊，这个。怎么说？这个 KTV 吃火的 KTV 其实是个假象，它不是真实的。就像你知道之前发生所有事情，其实是在梦境里面，不是真实的。那还有好多人在那里面啊，在那个 KTV 火场里面不知道要出来啊，然后还有人在梦境里面不知道要出来呀、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再从空要出假。你要从你醒觉醒之后，你要进入梦境，但此时此刻的你在那梦境之中，你知道你在梦境里面。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是，菩萨知道他在梦境里面，而凡夫呢，不知道他在梦境里面。我们讲那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啊，那些分证佛，他是有能力随时进出的。他进来，他知道这是假的，既然是假的，就没有办法束缚他，他随时可以走。凡夫呢，以为是真的，就在那里面出不来啊。而小乘人是什么？他出去就不回来了，他就只能待在那大草原上面，他没有办法进出随意，他没有办法出入自由。对这些小乘人来讲，涅槃就是涅槃，轮回就是你的轮回，轮回跟涅槃中间有一条线，所以他就永永远远只能待在他的涅槃那边，只能待在他的大草原上面。那他那片大草原不是真实的，这个最广大的那草原，他没有度彼岸，所以他其实他只是到了那个生死苦海里面的一个孤岛，那个孤岛并不是对岸，他没有就近涅槃，他是偏空涅槃，暂时性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还这个时候啊，你要从空再出假，从空出假是什么经啊？讲从空出假，知道吗？在讲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的境界就是你已经觉悟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他告诉你，你不能停在当下，你要再回去救苦救难啊！你要各式各样的这个分身也应化身也好啊，报身也好，总之，你就要不停的出去，不停的救苦救难。那《法华经》什么？成佛在法华。这个佛，我们现在这个《法华经》所讲的这个佛，那可是真真正正的圆证佛，就是你真的到彼岸究竟涅槃。我们讲的是那圆证见到十五的月光，这样子讲有没有清楚？这一段好重要，好重要。你从假要入空，你学的是楞严经，之后呢，你从空要出假，你学的是法华经。所以我们说三大经王啊，就佛教里面三本最重要的经，一本楞严经，一本法华经，一本华严经啊。开悟在楞严，成佛呢在法华，最后呢华严经是在讲那些大菩萨们的，也就是那些明心见性大菩萨们的境界。所以我们学经啊，虽然你说啊各种不同的经缘因缘有学不同的经，但是还是有一些次第的。一般来讲，你要先开悟，先学楞严经，先学空性啊！你楞严经没有机缘学没关系，你学金刚经，甚至你学维摩诘经，你学心经都可以。你要先把空性的底子打好了，这个时候你才有能力去学法华经哦，你才有办法入法华经的那个境界。 否则法华经一点都不难，否则你先念法华经，你也就只能是怎么说呢，你只能纯粹的欣赏，因为你没有空心的基础，你是没有办法进入法华经的境界的。那再讲这个华严经，那更不用说了，你没有空心的基础，当然可以学法华经，当然可以学华严经，但是你没有办法真正契入那个境界啊，你比较是在欣赏的角度。当然给每个人啊，这个切入的因缘是不同的，也绝对没有说你学法华经不好或华严经不好，而是当你还有选择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建议你先把空性的大法，这些空性的经文啊，这个基础打好，也就是说你先把地基打好，上面你爱怎么建高楼就怎么建高楼。如果你地基没有打好，你想要建这个 万丈高楼，你无有是处啊，你没有入空，你怎么出假啊？你就一直在那假里面，你以为假是真的，那么你在学其他那些大经，你没有办法真正摄受啊。这个是啊，我们想说这个修行的法门。所以你从空在出假，这个时候你在空性的基础上面，那你可真是行六度了。你那个六度是什么？度是什么意思？到彼岸啊，我们没有空性的基础在那里布施啊，我今天捐了500，哎，我心里就想明天会不会有好报，说不定菩萨会还我600呢啊。那我今天这个做了一些什么好事哇，各位明天呢就可以中乐透，或者我就可不可以接这个最近呢比较健康啊，长寿啊等等，那我可不可以得到我想要的。当你没有空性的基础，我们凡夫都一样，你做任何的好事多多少少都会有希望有好报哦，可能都希望说，哎呀，我也不求好报，但只希望身体健康。哎，我也会这样子啊，我就跟我仁波切讲说，哦，那我现在做这么多好事，你看我那个奖金啊，我不收费啊，我帮人家看什么东西，我也不收费，那我是不是做好事可以有好报啊？我可不可以求身体健康？我说我也不要长寿，但我求身体健康。那以后我念佛可不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？那我仁波切说，哎，没关系啦，这样也行啦，哦，你能够你的。你要求的好报如果仅限于说身体健康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他说当然也很好，哦，但是你看我们毕竟就是凡夫，做的任何事情总是希望能有好报，或者说哎呀我不求我自己好报，那希望能庇佑我的子女，哦，多多少少都有。这个就是我们说你在还有这个凡夫的念想的时候啊，你就不是在行六度，我们在行善啊，我们有这个善举当然也很棒啊，但是真正的空性基础上，但你知道说这都是假的啊，没有能度的菩萨啊，也没有可度的众生，也没有菩萨度众生这回事儿。那这个时候你做的所有的一切在空性的基础上，那你布施就是布施波罗蜜，right？ 你精进就是精进波罗蜜，你禅定就是禅定波罗蜜，就是波罗蜜，你就可度彼岸。这个是法华经里面所讲的那个，或者华严经他们后面所讲的这个境界。但是如果你不了解空性，你地基没打好，你不懂他在说什么，那就有点可惜了，浪费了这部经典。那么你学了法华经或华严经，你后来还得再学了空性，你又得再回去重学，那个时候境界不一样。但是 again， 每个人的切入点机缘是不同的，绝对不是说有好有坏啊，就是每一个人的机缘切入之后，还是得把空性给学好。因为佛陀就跟你讲，最基本的，我想让你证悟，至少你先证空性啊，证空性啊，最主要就是说你证空性，我希望你能出三界哦。那你要再回来，当然我鼓励你能够早驾慈航再回来，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真正到对岸，你才有办法渡彼岸。所以你看第五个这个 chapter，不是第五个 chapter， 第五个这个小故事，在这第五品里面的第五个小故事，是不是就先告诉你，你要先入空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那个经文在哪，对不起，我每次讲东西我都没有开经文，等一下哦，把经文叫出来。他说啊，你要先入空啊，你入空说灭我想灭法想灭空想之后呢，那还不行哦。他讲一句很重要的事情，他说啊，要以无所受而受诸受，而且呢畏惧佛法亦不灭受而取正也。玄奘翻什么？若于佛法未得圆满，那你不可以灭受而取证。 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也不过就证了空性啊，你还见到前面还有影子呢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你还没到彼岸呢。你见到影子的时候，那你我空法空都空也空了，那你怎么修？没办法修啦，全空了。这个时候你必须出假去修，你要这个时候啊去行六度，累积你的功德，累积你的资粮。这个时候就《法华经》里面讲，我啊在因地我发愿，我一定所有的那个佛啊成佛的之前，真真正正圆正之前，所有的佛他在当菩萨的时候，每一个菩萨都发了大愿，就是我以后想要庄严，就是说我能够创造我的净土、哦、我们就以阿弥陀佛为例嘛。他以前在当菩萨的时候，他也是在发愿啊，发了48个大愿、哦、他们每一个菩萨呢，就是他们那个每一个佛，他们在做菩萨的时候也有他们不同的机缘因缘、哦、有些菩萨可能他就生活在一个非常饥饿，非常饥荒，灾难非常多的，他可能就创建一个净土，就是我再也不要有一 要让里面所有的子民衣食无忧、哦、那我们这个你发的这个愿越多，你要建的功德啊，你要成就的功德越大，因为你发愿，每个人都可以发愿，我们凡夫的愿望叫做愿望，那菩萨呢，他们那些 大菩萨佛他们所发的叫做愿力，我们是愿望啊、哦、希望明天就减了5公斤，哎，那明天一早起来呢肚子又饿了还是想吃，那我就从后天开始，凡夫有很多的愿望，但是我们的愿望就是我就希望它 just happen，我也不用付出努力，我就希望明天就中乐透了，我就希望我可以长命百岁，或哇我就可以希望我怎么样，我希望我的儿女非常有成就，或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、哦、这个是凡夫的愿望，跟你的 你所付 你可能付出代价，你也可能不付出代价，但是是没有办法长久的、哦、也跟利益众生无关。那佛他们呢发的是愿力，也就是说他之前啊在修从假入空的时候，其实他这一路发了很多的 他发了大愿，那么他证空性之后啊，他开始要去行六度，这些六度能够帮助他累积所有的功德，那这些功德累积足够之后啊，他的愿力就可以成就了，这个时候他的那个佛国土就能够成就了、啊、那他就真真正正的圆满了，圆正了，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、哦、他圆证。但等到法华经啊到学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说，事实上这些法身成就以后，因为他有各式各样的愿力，所以他的那个应化身啊是这个无穷无尽如恒河沙呀、啊。释迦牟尼佛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显像而已，在娑婆世界的一个显像而已，他有太多太多如恒河沙般的这个应化身。哦、都是同样一尊法身，他太多的愿力。那你看我们那个阿弥陀佛也是啊，他发了48大愿啊，他告诉你因为六道轮回太难出了，那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像现在啊这佛法末世，哎呀你要靠自己的能力，你想要出六道轮回根本很难，所以呢好吧我发个大愿啊，你只要呢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，那你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什么叫往生？各位同学，我要再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不是我死了以后我又投胎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你基本上就直接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死亡也不过就是把你的鼻息，就是你的气息断掉了、哦、跟我们所讲的那个所走的那个死亡之路是不太一样的、哦、那个当然话是远的，就是我告诉说在从假入空之后，你所发的大愿、啊、是还没有成就的，这个时候你要在空性的基础上再重空出假行六度，把你所有的功德成就之后，那么你当时所发的这个愿力那个佛国土就成就了，你就能够接引、哦、你这累世累劫你行菩萨道，也就是你证空性之后行菩萨道所结缘的所有的众生，哇全部就有缘来到你的佛国土。各位佛度有缘人啊，如果你没有跟众生结缘，你就算弄了一个佛国土，对不起没有众生过来，他跟你没有因缘啊，你没有度过他，他就不信你啊， 是不是？因为什么有些人信这个观世音菩萨，有些人信这个药师佛，有些人信地藏菩萨，都不一样啊。虽然他们法性其实都相同，但是因为他们因缘所生法嘛，有显着各种不同的相，有各种不同的应化身来接引各种不同的众生啊。这个就是你看第五品所讲的啊，你要先我空法空，空空断掉之后呢，你还要无所受而受诸所生出来。这个就是我们前几堂这个课程所讲的精华、啊、非常重要，这大乘的佛法精神。因为大乘好不好修？一点都不好修，真的不好修啊！啊，你证空性就已经很难了，你还要再出假，你见山是山之后呢，你要入空嘛，你要见山不是山，最后呢，你要见山又是山，那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。所以才会有那个净土宗，你也别甭管这么多，你就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，你就先上了再说。但是呢，进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过就是我们从一个梦境进入另外一个梦境。各位同学，这时候其实你还没醒，只是你进入了一个梦境，那个梦境保证你一定会醒。哦，这个不同啊，这我们六道轮回梦境是保证你永远不醒，那个你从一个梦境到另外一个梦境是说保证你一定会醒。你只要进到那个梦境，你就一定会醒。你一不想要醒，没办法。但是你进入了那个梦境，你就有办法醒来。哦，那我们小乘也是另外一个梦境。可是你进入小乘的梦境，也是没有办法醒来。如果你继续待在那梦境里面，是醒不过来的。好，那这是上一次的复习啊。我们今天这堂课非常重要。那后来我们上次还讲这个慧跟这个方便，还记得吗？先讲说我们这个菩萨啊，哎，我们大家的如来啊，我们如来藏啊，就是心佛众生无二无别嘛。但是我们这个如来藏，我们啊，凡夫，我们是在缠呢、啊，被缠住了，在缠的如来哇，被那所有的那个绳子啊，这些东西五花大绑缠住了。为什么我们缠住了？其实很简单嘛，就是贪嗔痴慢疑嘛，就是因为以为有个我啊，所以烦恼很多啊。自己被自己的烦恼五花大绑在缠的如来，那些佛菩萨呢？出缠的如来，他没有烦恼啊，他知道这个是一个梦境，梦境不就梦境呗？那还有什么好讲？所以根本就是那叫什么？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所以你能够远离，就那个无所挂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惧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所以他出禅，因为他重点就在他知道你这是假的，假的呢就跟你玩假的，什么都好，对吧？那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因为这根本就是个梦境嘛。你在梦境里面，你干嘛玩正格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唯一的工作就是要让你们知道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梦境里面，然后我带你出来。我们修到现在啊，出其量也只是说有人告诉你你在梦境之中，那么你也相信了。但是你有多信也不是很信，因为你就还在梦境里面嘛，你没有真的证悟嘛，你还没有真的证空性嘛，你只是说哦，那我想试试看有没有办法证得空性，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好啦，那禅，所以他这边又告诉你，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讲，如果啊，什么叫做他再两解释两个，什么叫做看一下。慧是什么？他说一个在讲，一个叫慧，一个是方便。其实那个慧啊，就是我们讲的入空智慧嘛，佛道入空。哦，你就是进入空性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所谓进入空性，就是你能够进入甚深的禅定三昧啊，三昧之中，甚深的大定之中，三昧之中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禅定慧。方便呢，方便是从出假。能够救苦救难度众生，所以他说你这两个你都不能执着，你如果执着在禅定之中，哇，执着在那空性之中，那这个时候啊，你是只有慧没有方便，那只有慧没有方便，你是没有办法到彼岸的，你只能在那个生死，你只能在生死的那个苦海里面的一个孤岛，你如果是有慧而没有方便哦，有慧，那个就是无方便慧，是不是？你没有方便，只有慧。他告诉你，这还是福， 而另外一种呢，你行方便，大行方便，你没有空心的基础。请问你没有空心的基础，你怎么行方便啊？你只是行善而已啊。方便你是要度众生，度啊，度众生不是你给他钱啊，度众生是你要能够让他跟着你一起度彼岸啊。你怎么度？你自己都没有过岸，过到彼岸，你怎么帮人到彼岸？所以那个不叫六度，你也没办法度众生啊。你可以行善积德，所以无慧。没有慧的方便，那个也是假的。无慧的方便也是福，这个是什么？其实这就是凡夫啊。凡夫也有很多人行善积德，他没有慧当基础，他那个方便不是真方便，他还是贪嗔痴缠着自己，怎么自己都没出禅，你怎么带人出禅？你自己都没度，你怎么带人度？所以我们说度化众生啊，这个度你要跟他讲道理，这个道理是什么？我看佛跟你讲说。他真的要跟你讲那个道理，什么行善积德那些东西哈，好人有好报啊，这所有的一切啊，讲的这些道理当然很重要，但是那不是佛法的中心思想。佛法中心思想，他只要什么叫度你？我度你是我要告诉你真相，就是万法无生，我们在梦境里面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你就要知道啊，什么叫做慧跟方便，那。会有一定是有会无方便，或者是有方便无会，两个都是一样，没办法出，没有办法出禅，都还是束缚着，必须是有方便会，或者是有会方便，那都一样的意思，知道吗？他说有会方便或有方便会，其实就是在行菩萨道，就告诉你是菩萨行。那什么是菩萨行呢？哦，那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花一点时间讲菩萨行。菩萨行啊，就是我们讲的你在空性的基础上行六度，那你才真的能够度众生啊，自己跟众生一起到彼岸。当然你知道菩萨有很多种啊，有一些他自己先到对岸，他再回过来救你，有一些呢一路到对岸啊，一路让跟着大家一起走，有一些呢是殿后啊，所有的众生都到彼岸，他最后成佛。举个例子，这种是牧羊人嘛，所有的羊都回家了，他才怎么样收工嘛，地藏菩萨。有一些啊是这个将军型的啊，这个都有啊，这个各还有船夫型的，还牧羊人型的，各种菩萨。但是他重点就是要告诉你从梦境里醒来哦，啊，他进入梦境把你叫醒。那各种方式度你，这个时候叫度，叫菩萨行，必须在空性的基础上行六度。这个东西我一直重复的讲，不然很多人都以为自己行善积德就是在行菩萨道，那真的不是。或者说哦，我无私的帮助你啊，这个有些人怎么样，我就帮助他，这些都很好，有这个各种的布施的方法，这些都行善。因为你所帮助他的是一时的问题，一时啊，你只能帮助他一时。真正的这个，你去看啊，这个《楞严经》后面，这个观世音菩萨，他可能变化各式各样，他有的多当大副长者啊，他可能到这个甚至那个什么什么妓女户啊，或者他当童男童女或宰相后宫等等，他跟那些众生结缘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不是只要跟你做朋友啊，他跟你做朋友后面的原因，比如说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，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，但重点是在于你跟他变成好朋友之后，你相信他了吗？因为他能帮你，他最后要告诉你，跟你讲法，最后还是什么，还是要讲那个法，告诉你你在梦境之中。哦，所以菩萨道，什么叫菩萨道？菩萨嘛，菩提萨埵啊，必须上求下化。必须悲智双行，对吧？必须福慧双修，这个才是菩萨道，才是菩萨行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上次讲，就是文殊菩萨，文殊师利，彼有极菩萨，应如是观诸法。这个时候来了啊，他说啊，又复观身，我记得上次讲到这边好像是吧？又复观身，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这个非我就是无我的意思啊，你观。苦空无常无我就是慧，但是呢，虽然啊，你观空，你知道所有一切是空，而且 你虽然身体有疾，就像这个维摩诘居士，他身体他视线生病的样子，但是你还是常在生死。你生病，你常在生死，因为你要投胎嘛。你今天投胎了，你就进入这个肉身，你就必须要有就过人过的日子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你如果今天为了要度化这些动物，变成一个小狗，他就得当一个小狗啊，他不能投身变成一个小狗，他过人的生活不可能嘛。所以你就是为了众生，你就得把这所有的一切放开。哦，这个做牛也好，做马也好，做三恶道的众生，不管什么众生，地狱恶鬼都好，你不用去想这么多，这就是梦境。但是你饶益一切而不厌倦，就是你如果把这所有一切啊，当牛当狗当猪当马，如果你把它想成是真的，那还得了？哇，我要去当恶鬼道，我要去地狱了，那这怎么可能？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所有东西是假的，所以他不介意，他饶益一切众生而不厌倦，这很重要哦。如果你把这当成真的，你肯定厌倦，你怎么样到最后终究有一天会厌倦。你唯一不厌倦的原因或方法，就是你认为它是，你知道它是假的。又复观身，身不离病，病不离身，是身是病，非心非故，是名为慧。就告诉你说，其实啊，有身体就有病啊，有病呢就离不开身体，有身体才有病嘛。那有身体你就一定会有病，病呢也一定在身体之上，但是都不重要啊。是身体是病，病生身体还身体生病都不重要，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空的，这个东西是慧啊。病是无常的啊，所有一切都是无常，身体也是无常的，病也好，身体也好，都是当体即空。这个是慧，但是呢，你就算身体有疾啊，你知道说你来投胎度众生，你呀、啊、一定会生病，一定就是会有生死的这个，你要就要经过生老病死苦啊。你当动物就要受动物的苦，你去当恶鬼道或那个地狱道，你就得跟他们一起 suffer。但没关系，我不永灭，什么意思？我就算身体会有疾，或者我要受这些三恶道的苦，但我不怕，我绝对不永灭。永灭是什么？求自我解脱，就是说啊，我永远进入极灭的状态，我不再出来的。哦，不会，我不干这事儿，因为我知道是假的。我怎么可以永远极灭？我永远极灭的话，我就处在那偏空里面了，我没有办法度众生，这个不是大乘佛法。所以色身有疾，虽然我的身体有疾病，但是我却不灭度，我不会永远的灭度，我要出来，一直出来，这个是方便。文殊师利继续讲，有疾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，要像我下面所讲的这样子去调伏其心。怎么调法？不住其中，亦复不住不调伏心。不住其中，这个中啊是调伏心，就是我不住在调伏心之中，我也不住在不调伏心之中。我啊不要住在空，我也不住在有。你如果举凡你还有调伏心跟不调伏心这样子的想法，你就在二元的世界里面，举凡二元皆为虚妄。所以调伏的心好像说我入空了，他说如果你住在上面是不行的，那不调伏心啊，好像说你这个又进入了凡夫的世界，他说你也不能住啊。不调伏心是有，调伏心呢是空，其实你空有两边都不能住，这个是真正我们所讲的菩萨心。再来哦，他就讲说，你看啊、哦、有进一步解释啊，所以者何？若住不调伏心是愚人法。不调伏心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些贪嗔痴慢疑啥都有，什么都有，觉得所有东西是真实的，这个是愚人法。愚人是什么？凡夫。若住调伏心呢是声闻法。声闻法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讲的小乘啊。如果你住在那个空性之中，那你就是小乘人，你就永远在那偏空里面，你就只能待在那个大草原。但是大草原是有边际的，它是有 boundary 的，它不是那个进虚空变法界的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证得真正我们所讲那个佛心，你的佛性是没有办法显现出来的啊。 好，所以他说啊，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，也不当住于不调伏心啊。这样讲就听得懂，不当住于调伏，不调伏心，其实就是不当住于调伏，也不当住于不调伏心，离此二法是菩萨心。所以你看这边都一直在讲什么是菩萨心啊，接下来都是在讲什么是菩萨心，在于生死不为物性，住于涅槃不永灭度是菩萨心。你在生死，我们在六度轮回，一直在六道轮回里面啊，但是因为是倒驾慈航，所以你不为污行。这个污字啊，在梵文啊，它的原本的那个梵文的意思叫烦恼啊。我们那个鸠摩罗什就把它翻成污染，其实指的是烦恼。你虽然生一直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，但你却没有烦恼。你如果是被迫一直投胎，那肯定有烦恼。你是因为倒驾慈航，你没有烦恼啊，不为污行。但是你呢？住于涅槃的时候啊，哦，你却不永灭度，所以啊，你不是真的就是说永远住在那里面，你的心在涅槃之中，其实你永远在那大定之中。记不记得我们说你今天禅定，不见得你一定要屁股坐在那儿，其实他的心啊，就是我们说这些大修行人，他的心一直在灭度之中，但是呢，他一直住于涅槃，不要讲灭度，他一直住于涅槃之中，但是啊，他的身体他不断的出来，不断的投胎啊，不断的这个无所受而受诸受啊，在他还没有证得这个圆满佛法之前，他全绝不止，绝不永，不像这样绝不永灭度，他的身体绝对不会永远的灭度，这个是菩萨行啊，这个是菩萨行，不是凡夫行，也不是圣贤行。你看看凡夫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圣贤呢？圣贤就是那些修行很厉害的那个小乘啊、中乘，这些都是圣贤，或者那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们也是圣贤啊。他说你不是凡夫行，也不是圣贤行，你这个是菩萨行。你看看菩萨行，它不是圣贤行哦，它真的是就是说你住于生死是凡夫，你住于涅槃是圣贤。这个地方你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你非凡夫，非圣贤，你是菩萨行；非垢行，非净行，是菩萨行。举凡你还有垢净的概念，这个就是二元。二元呢，就是我们所讲的，你只要是二元，就是虚妄。那么《心经》里面讲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你如果还有生灭垢净增减，你就是凡夫或是圣贤行，你不是菩萨行。虽过魔行，而现降伏众魔是菩萨行。这个过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过啊是超越的意思，其实有超越的意思。不过它在梵文里面啊，它梵文呢其实真正这个过啊是从示现，所以玄奘是说这个地方是示现。虽然你示现，好像你变成了一个魔鬼，或者说你变成一个外道的人，但是你为什么会示现变成一个魔鬼，或示现这些外道的人？因为你是为了要降服他们，对吧？你今天要度化一只小狗，你 most likely 你要能跟它沟通，你可能要现小狗身啊。你要去恶鬼道度众生，你得现恶鬼身啊，你不可能现一个人的身体。或者现一个菩萨身体，你进不了恶鬼嘛？你要变成他的朋友，你要变成他的同类呀、啊。所以你为了度化他，你示现，即使你示现魔鬼，你也只是为了要降魔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很多时候，你看那些魔王，哦，那个维摩诘，他们这中间也是，他们也说啊，我看那个经文后面是不是有讲，有点忘记还是哪一本经文？其实很多时候，他们示现魔王，其实是为了要降魔。哦，那么你降了魔之后，他们就归附于你，才有办法 convert 他们变成真正大圣修行的人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菩萨行。你不能说啊，这些是魔鬼，这些是外道，哇，我要远离，远而避之，那不行，那可能是圣贤行。然后二乘人就是哇，这些他不要跟他们来往，他敬而远之，他修他自己修行，他不行啊，哦，这个不行，求一切智。无非实求是菩萨行，一切智是什么？就是所有一切的这个我们讲说，你就讲空性的智慧吧。 哦，这个他称空性的智慧啊，你真的是要上求佛道，上求空性的智慧，对吧？空性智慧什么？叫涅槃，你想要涅槃，但是却无非实求。非实是什么？就是不适宜的，不适宜的求时间去求这个东西。那个呢，就是说，虽然想涅槃，但是你不会在不适宜的时间去涅槃。也就是刚刚所讲的，你佛法还没有圆正之前，你不能涅槃啊！你要不停的到梦境里面倒驾慈航，把人家叫出来，把人家救苦救难救出来啊！这个就是讲说，你虽然很想要涅槃，你上求佛道，但是时间没到，你是不可以涅槃的。那这个时候是菩萨行，哦，这个时候就是菩萨行。那么你观诸法不生，哦，这个讲什么空性嘛，是不是？虽然你观诸法不生，你观诸法不生呢，你却不入正位。正位是什么？你就成佛了。他就告诉你哦，虽然你证得空性，但是你不可以这么快的去成佛。你因为什么要救苦救难啊？哦，你不能够进入到那个涅槃啊，你要救苦救难啊。那虽观十二缘起啊，哦，就是你知道这个你要观十二缘起，这个入字啊，在这边看一定看不懂。但是呢，它有两种，其实两种解释啊。就是说，你虽然知道十二缘起，所有一切都是空，但是呢，你还进入诸邪见。为什么？你为了度化那些众生，你要知己知彼，所以你进入那些邪见，你了解他们的想法，你为了度这些众生。还有另外一种讲法，玄奘他翻啊，这个入字他翻成远离。就是说，你其实是远离邪见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但你其实意思是知道的。那再来呢？你虽然摄一切的众生啊，你度救苦救难，但你却不爱着，爱着是菩萨行。你虽然悲悯他们，你度化他们，但是你却不是有任何的情执。你知道这所有一切都是在空性之中，那这个就是真正的菩萨行。虽乐远离，就是你喜欢，你希望能够远离。远离什么？一定是远离烦恼，远离生死啊，远离六道轮回。虽然你心里能够希望能够出离，但是呢，你不依身心净，是菩萨行。就是你虽然想要远离，但是你却不是真正的去涅槃了，你还是并不排斥这个色身。因为你需要这个虚妄的色身，才能以幻修幻，这个就是菩萨行啊，这个是菩萨行。那再来呢？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，是菩萨行。也就是说，你在三界之中啊，你就在六道轮回三界之中。那好像说，哎，三界不就是凡夫吗？哎，他说不是，你不坏法性，就是这个佛法啊，你这个佛性法性，你其实不坏，也就是你还是在空性当中，也就是你在空性的基础之上进入三界行六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讲的说，哦，虽行三界却不坏法，再来呢，虽行于空而执众得本，是菩萨行，就是你在空性当中，但是啊，你并不是安住在那个极灭之中。哦，你会出来，你执众得本，执众得本就是你能够累积你的功德，救苦救难，啊、哦，这是菩萨行。你看，就是都是空有两边，啊、哦，其实这个你看看，如果你真的能够进入到这个境界，是我们就是《心经》里面所讲，其实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哦，你现魔行，应该随便举个例子吧，你观诸法不生，你观诸法不生是空啊。但不入正位呢是色，所以其实诸法不生呢跟不入正位其实相同的事情啊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你看，你如果这一段你能够真的进入这个状况，你就能够理解到《心经》里面所讲的哦。然后再来，虽行无相而度众生，无相是什么？你不执着于有相啊，就是你。断掉了对相，就是你不攀缘这些外境，但是你照样度众生啊。虽然你知道众生是虚妄，你还是度他。虽行无作而现受生，这些受生也都是一样，跟下面呢，这是菩萨行。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，是菩萨行，都是一样。虽然你修这个 无相、无作、无愿啊，但是啊，或者有些地方叫做无那个无起，但是你还是一样的去度众生，这个就是一边是空，一边是有，对吧？那个三无相门就无相，那个三三那个叫三三解脱门，无相，无相无作，有个地方有的地方叫无愿或无起，这个都是在修空性，而你行一切善行，你救苦救难度众生，那些东西是有在色法上面以幻修幻，所以你在空性之中的基础上以幻修幻，这些就是菩萨行，虽行六波罗蜜。而辨知众生心心术法是菩萨行，这个心心术法很难懂。如果你看那个梵文啊，那个玄奘翻啊，他说通晓一切众生的心性，就是你啊行六波罗蜜，但是你也能够通晓所有众生啊他的起心动念。六波罗蜜其实是在空性的基础上，但是你必须呢要能够了解众生的心，心里面的想法，你要了解他们的因缘啊，他的根性，你才有办法的真正的度化他啊。虽行六通而不尽漏是菩萨行，六通就是啊六个这个神通，但是呢你却不尽漏啊，你所谓尽漏也是一样，漏尽尽漏其实就是说啊你涅槃了，你呢入灭了。他不是哦，你还是一样，你不会入灭，你并不入灭，你还是一样会出来啊、哦。那么再来呢，就是说虽行四无量心啊、哦，四无量心也是慈悲喜舍，而不贪着生于凡事。这个四无量心啊，很多是在那个天界一个大梵天，他们就修四无量心。你虽然修四无量心，但是你不会安住在那个大梵天之中啊，享受那个极静大乐，不会的，你还是会出来，这个才是菩萨行。虽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生是菩萨行，就是你虽然啊，就是你怎么说，你解脱啊，你修禅定，但是呢你却不会一定要住在那个禅定当中，有些天界啊，一些天人，他们那个禅定功夫修得很好，他就安住在那里面，那就完蛋了。啊，所以你就是各种的境界，你看都是一样，空跟有，或色跟空，两边你都不执着，啊，都不着不着有不着空。其实你后来你就知道万法无生，所有一切的他们的体性都是空，当体即空。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知道也没什么好计较的，那么所有东西都一样，为什么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所有色也好，空也好，它当体即空啊。它如来藏不就是当体即空，但是它会以各种虚妄的色相，记得是虚妄的色相显现出来，所以其实那个色相就是如来藏啊。那如来藏呢，也就是那个色相。你如果光看如来藏，光去想如来藏，它是没有形体的，那你没有办法去理解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说那个虚妄的色法其实就是如来藏啊。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好了，下一堂课我们就把第五品呢整个会结束掉，然后应该还有机会我们就进到第六品，第五品只剩下一点点啊，第六品也很有趣，那么这个时候须菩提又出来了。我希望大家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能够多花点时间反复听一下，当然如果你听懂了，那就没有问题，就很好。那个今天是，我觉得这一段是我们前面啊这些课的算是一个精华的复习，好吗 ？OK， 那我们一起来回向。OK， 大家何时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普愿净法界，沉溺诸有情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好，谢谢大家， 谢谢老师，晚安。 谢谢老师， 晚安。 谢谢老师， 谢谢阿弥陀佛， 谢谢老师，阿弥陀佛， 谢谢老师。